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郭尔德弹琴的时候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毛病，那就是喜欢哼哼，也是被爱乐们称为男中音歌唱家。是的，他在演奏巴赫的很多音乐的时候，我们在录音里面都能够非常清晰地听到钢琴家的声音。的确，其实很多音乐家都喜欢边演奏边歌唱的，因为这样能让他们更好地感受音乐，而且是情不自禁吧。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郭尔德的演奏。在录音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在里面找到郭尔德的声音。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正在你的耳边。 Thank you. 就是刚才这仅仅的几分钟之内，我们就听过了郭尔德来演奏的哥德堡的变奏曲序曲还有变奏一到七号，这是在1959年的录音。然后呢，我们还听了法国序曲，现在已经来到了他的 C 大调第一号序曲与赋格，也就是前奏曲与赋格。那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还特别说过巴赫的这首音乐，那现在我们就来听的是郭尔德的演奏。当然呢，一般来聆听我们会一边来讲郭尔德的故事。其实郭尔德的很多的事情大家都有所了解，今天我们再重复一下，可能也是更加深你对这位在演奏当中爱哼哼的音乐家的印象。 Thank you. 现在我们听到的很多的录音都是来自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古尔德他的录音。录音的时候呢，他哼唱的习惯是从小时候就开始了，那个时候他就是一个边弹琴边歌唱的快乐的青年。后来唱片公司虽然为此费了很大的精力，但是因为古尔德非凡的影响力，从未阻止过他的哼唱，而只是尽量调整麦克风，并且在后期制作的时候呢消除不利的影响。不过大部分的乐迷对此可以说是稳坐钓鱼台，不但不介意，反而当成了一种乐趣。所以呢，很多人也是在他的录音当中会去寻找古尔德的声音。 Thank you.

Music Radio。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古尔德的演奏，当然也是这位我们经常在他录音当中可以听到他自己声音的这位钢琴家，这位特殊的钢琴家。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我们的第二时段。真的是作为一名社会人，他离群所居，终身未娶，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作为一位演奏家，他在演奏生涯的巅峰告别舞台，从此再也没有公开演奏。作为一位钢琴家，他几乎成了巴赫的代言人，对莫扎特、贝多芬、肖邦、李斯特等等作曲家却不屑一顾。所以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他的很多作录音全部都是巴赫的。那今天我们特别为你挑选的，当然也是他来演奏的巴赫。欢迎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继续聆听。 不知道此刻你正在聆听我们的节目是用怎么样的设备，如果说可以的话，如果可以戴上耳机的话，我相信你在这里面会非常清晰地听到古尔德的声音。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古尔德来演奏的巴赫的作品，但是这里面也是特别和大家所说的古尔德在演奏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他自己的声音。其实从他开始演奏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从这部作品开始，他几乎演奏了所有巴赫键盘的作品，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巴洛克作曲家的作品，而且在曲目单的另一端还有像理查施特劳斯、像西贝柳斯以及新维也纳乐派的勋伯格、贝尔格等人的作品。那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所选择作品时的一种独特的风格的选择。古尔德由此创造了一个完全属于他的领域，反常、充满怪癖、不会有错的世界。他有许多非常奇怪的这个演奏的癖好，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说的，他坐在极低的椅子上，头部几乎是伏在键盘上的，旁若无人的哼唱，还有手势，这些都成为引人注目的特征。不过这些怪异的行为通常只会成为一时吸引大众好奇心的理由，一旦时过境迁就会被人忘得干净彻底，而古尔德在他身后的影响力却越见奇大，他的实质就在于他演奏的质量和高度。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他的演奏的巴赫的 A 大调第一号英国组曲的第七乐章萨拉班德舞曲。 古尔德在22岁的时候就因为录制巴赫的歌德堡变奏曲而成名，这首曲子他一生录过很多次，1954年第一次录，1955年重录，1981年最后一次录。人们常常比较最初和最后的两个录音版本，除了演奏上长出了12分44秒，1954年版本是38分34秒，1981年版本是51分18秒。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多出来的可能是人生吧。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他在1981年录制的版本。如果想更加了解古尔德，可以看一部3个小时的广播纪录片集，这是古尔德为加拿大广播公司而制作的《孤独三部曲》。在1967年到1977年之间，他们制作了这套纪录片，后来收集在一起，取名为《孤独三部曲》，并以推出世界这一主题统领全片。古尔德说：“他们就像我打算在广播中听到的自传一样。”那现在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他的演奏，今天也一起来聆听的是他的演奏。好了，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我是王卓，明天我们继续分享经典，明天见。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